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今日我哋讲一集谈时事，因为我哋即刻上嘅条声 系啦，冇错啦，我哋录完就上噶啦。 咁咧，今日咧，我哋有几单新闻想讲。 施政报告啊， 施政报告， 跟我讲下先啦。你话未听过，我听啲唔听啲嘅啫。 系 阿曾荫权就话咧，就要进行十大建设喺个上任期间。 我话俾你听， 起好多桥啊，嗰啲用2500亿咧就去创造呢个250000个职位。 系 咁，但系咧2500亿咁哇，唔系好边咁多钱啊？ 我话俾你听啊，曾荫权个卵样咧，呢啲真系蛊惑仔。个卵样咧就想，其实我 好大喜功咯，喺在任期间用晒你哋啲资源。 我觉得 想将自己个名名留千古。 阿牛医生讲得啱啊，同埋一样嘢，你不如屌你老味，设立呢个红灯区合法化好卵过啦。 哇，呢样嘢我会多谢佢啊！ 我觉得啊，呢样嘢应该多谢得佢嚟唔知。 唔系喎，佢有噶喎，佢进行呢个古迹保护古迹嘅咩？但系佢又唔知道会唔会列入金钻砵兰街系其中一个例子。 佢保护啲老閪壳就话啫，屌你！ 哇，老閪壳我真惊啊！佢有保护老閪壳啊！嗱，我讲俾你听，点解保护老閪壳咧？佢就用呢、這、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家每年咧会俾 五张嗰啲50蚊嘅睇医生券。 咁呢个蔡坚啊，医学会长讲多句，咁啊好过冇啦。 我觉得蔡坚都系一个好坚嘅人嚟。 好坚啊！佢讲呢句好过冇咯。 屌你老味，250蚊都唔知我嚟够睇乜卵嘢，两次医生都唔够睇啦。 你听我讲啊，打个炮都唔得啦。 啱啊！屌你都唔知嚟派咧做乜卵嘢。 咁你唔系佢话可以攞嚟买疫苗打支流感？ 疫苗屌你而家打支流感针，牛医生而家打支流感针要几多钱？ 100蚊啦， 得唔得？ 得，100蚊得啦。我诊所得啊，我想讲俾你听，大家嚟我哋诊所打。 唔系，大家去牛医生诊所打。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个卵样咧就话即系开桥整路啦，同埋咧就减税。我想同大家讲， 第四季嘅差饷免咗可以。 你免捻晒差饷就话， 但系个地租仲要交咧。 屌你老味，差饷几嚿水？ 好少噶咋，其实差系而家系 地租贵啊， 一半啊。唉，我成日俾人呃鸠咗，点解每个月仲要交嘅？ 系啦，同埋一样嘢，牛医生，我哋中产就冇受惠，佢减税减到捻少啊，减嗰少少钱系救唔到命，不但止啊，仲系即系你唔减好就减啦，真系屌都冇得计 做。我啱啱先收咗张税单啦，我上 免都清啦。 即系上年咪话扣翻几万蚊嘅系嘛？ 咪今年交翻好似？ 今年咪今 月缴交埋咯。 屌佢老母，唔怪得好似冇乜点喐过。 唔系我都冇乜喐过啊，因为月缴交埋咯。要交预缴噶嘛？ 可以减啲预缴啊！ 屌你，年年都交预缴。嗱，我想同大家讲，我年年预缴，我年年预缴，咁缴到几时唔使预缴咧？ 成日打俾税局听，我出年失业，佢就会减啲预缴噶啦。 屌你嘥卵气啦！我话俾大家听，我年年都预缴，预缴咁多年都要预缴，咁我几时先唔使预缴啊？ 唔好得罪呢个税局，日日都可以得罪。 我话俾你听啊，当年咧，我有一个老友就同我一齐过澳门，佢一出境就俾差人塌卵咗。我问佢咩事， 因为佢冇交税， 即刻响哑啦。原来佢冇交税。 咁啊，呢个曾荫权嘅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咧，就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啦。 系 有啲团体咧，就可能特别系紫藤呢个团体就抗议啦。 我哋应该集体屌閪出嚟做一个抗议啊！屌你，佢应该红灯区又发发啦，佢嘥卵气咩保育嗰啲？屌你老尾嗰啲乜卵嘢 啊？就其中有个咩港珠澳大桥咧，就会加速佢嗰个嘅检讨啦。 屌大陆话唔起都起唔到啦， 又起啲咩西绕道啊？啊！一阵间又唔知系喺条咩铁路啊，直接系将两个机场撚埋喺条铁路，你知唔知啊？ 系咩？喺边个机场啊？ 将香港机场同深圳机场攞条铁路连埋佢。 哇！咁啊大撚镬啦！我话俾大家听，香港我永远唔会喺大陆香港飞。嗱咁咧，我咧就成日飞大陆噶。咁如果咧你喺大陆飞咧，而家系黄田飞上海， 你咪搭军机噶？ 唔系啊，屌你搭民机，打飞机打军机。我话俾大家 听，打飞机点打军机啊？ 咩啊？搵啲军机打咪得啦。我话俾大家听，而家喺大陆啊，黄田机场飞啊，飞上海啊，八嚿水来回啊，屌佢老尾咧！香港 啲飞机系拍拍下咁飞 嘅，唔系啊，真嘅，佢有好多间航空公司嘅，但系嗰啲航空公司咧，啲机票唔贵噶，而家 你有够胆搭嗰啲飞机嘅？ 737嚟嘅。 737 嚟，系啊，唔落后嗰啲飞机，不过入边就哇， 嗰啲系苏联制啊，嘛737， 大陆制嘅有啲， 哇，仆街737，大陆仔， 唔系佢好先进噶，而家嗰啲都系外国制嘅，波音公司噶好多都，即系 个黑塔普先进系嘛， 冇黑塔，有个全盒啊，屌你攞全盒出嚟食下嘢先，屌， 仲有里边有个月饼， 唔系好先进噶，而家大陆啲飞机， 个机师系咪熊猫嚟噶？ 个机师人嚟啊，屌。 咁嗰啲咁嗰啲空姐一定系 正啊！我话俾大家听，都空姐 好 靓正 啊，系嘛？有波澜。 啲空姐有分几只嘅，我 分几只你唔系讲？ 我搭个 东亚沟，我哋啲观众 唔系我搭个东航，东航嗰啲空姐好捻正嘅真系。 我搭个加航嗰啲就好捻老，嗰只老閪壳。 佢真系老閪壳，我觉得最靓华航，华航 最 捻就 系加航嗰啲。 华航都真系靓捻。 非洲嗰啲肯尼亚嗰啲啊，扑街哦！ 屌你有波咯啊！ 橡皮玻璃攞嚟揸， 我未揸过，我想揸。屌你老味啦！ 你自己攞个。攞个篮球嚟揸，你知咩？ 哇，大个篮球正喎、啊！屌你老尾，未揸过大个篮球。 咁咧就呢个曾荫权嘅好大喜功咧，就真系好捻犀利啊！我觉得。 唔系曾荫权呢个系古惑仔。 用我哋好多钱去做好多基建啊！ 啲钱你嘅、啊、又唔系佢嘅，屌！ 系2500亿喎，谂下。 唔系嗰2500亿，我觉得我哋派捻咗俾中产好捻过。香港最惨嘅纳税阶层系中产。 佢就用一个好好藉口啦，就系、是、我哋香港人咧。就最艰难嘅时间都过咗啦， 屌你老味，仲有啲仲艰难嚟紧啦，你信唔信啊？ 佢睇佢坐咗閪啦嘛，佢话十年后交俾我哋下一代管治咯， 唔系十年后都唔关佢事啦，屌你老味， 咪就系啦， 咪仲有我想讲下陈水扁个閪精，咁咧陈水 两个都咁样閪，系咪因为都系生得矮嘅啲人閪啊？ 唔系嗰两个捻咗你，有一样嘢好捻似噶，都系 阴湿啊， 系啊阴阴湿湿笑琪琪放毒蛇呢两个閪佬， 咁又讲我同 唔系同埋呢 两个 閪佬就系咧永远唔系名牌大学，不如不但止呢两个閪佬好似冇读过大学噶， 冇读过噶，佢系一个孤单嘅推销员。 屌你呢两个古惑仔啊，真系国际上嘅大金 牛。而家继续做推销员啦，我包佢一世都继续孤独嘅推销员。 梗系唔系啦，呢个大奸交我谂，而家卖滚军火都似，屌啊老尾！ 屌你老尾！嗱，我话俾你听，讲翻今日台独啦，咁啊，佢就陈水扁就冇喺一个嘅演，佢今次咧就用好多军备演习噶， 系 其中咧就系用到自己台湾。自己研制嘅坦克车， 我话俾你， 同埋啲导弹， 我话俾大家听，嗰啲嘢可能假狗嚟，净系啲飞机识飞嘅啫，嗰啲导弹屌你得个壳嘅啫，可能，屌你有 乜可以射？ 有乜捻嘢天空？有乜捻嘢？ 佢可以射过去浙江啊、福州嗰啲。 嘥捻你啦！你俾几粒肉弹就掂啦！屌你睇下当年国共内战，屌你老味！ 你 应该 攞阿林，攞阿林志玲坐喺军。 啱啦！屌你老味！你俾胡锦涛揽捻住林志玲啊！冇事冇事冇事，唔打仗唔打仗，屌！啲飞弹有卵用咩？肉弹先有用啊！ 唔系佢嗰啲米格飞机犀利喎， 米格飞机唔犀利啊！你台湾嗰对 F 4女子组合犀利，哇！嗰啲 F 4啊，你俾我揽住几个打仗咁得闲打啦！ 我觉得最讽刺咧就系佢讲到有一个唔知咩导弹，佢话仲劲啲嘅，佢话今次费事攞出嚟， 丢你 吓亲你吓亲中国， 嘥卵你个弹唔卵钱， 令到大家 嗰啲飞弹丢你老味，根本得个壳噶，丢你老味点讲都飞弹。 呢条卵样咧就主枪台。读啦，咁啊就话咧，佢就唔即，佢又当时嗰个咁嘅演习咧，个就冇出声啊。后屘喺嗰个国务院讲，就话我哋咧就会支持呢个台湾加入联合国。 系 咁啊，当然将会被推荐做候选人嗰个诺贝尔文和平奖嗰个咧嘅施明德啊出嚟啦。咁就出嚟讲对嘢，咁啊马英九又出嚟又讲下嘢啦，咁样。 唔系你听我讲，牛医生，第一呢几个都系古惑仔，古惑仔讲嘅嘢你信佢仆直，听佢讲你又分析。 你唔好理。 施明德个卵样又话自己没 理， 直到而家未卵死。 成就高嘅人就系可以攞好多奖状。 喂，大佬佢讲啲全部都大话嚟噶。 所以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攞奖嗰啲唔系一定系伟人， 但系通常都系黑人咯、啊。 但你唔好理佢有呢啲咁嘅基因去度，你唔见你同我去攞？ 不过我哋好人得仔，大佬， 你好人， 我哋讲嘅嘢全部都真嘢。你阿思明得个閪佬， 如果我哋系好人，就唔使人哋嗰阵时好耐有个节目嘅听众嘅老母话要去讲广告，头捻碎到我哋冇得做啦。 佢老母因为听得太多假嘢，听我哋一讲真嘢吓捻真啫。思明得个閪佬当年反啊陈水扁嘅时候，又话有末期癌症，又话肝癌，又话得两个月命，我屌佢老母大逼一年。然之后行翻出嚟识行识走，佢老母化喺个袋底都未必生癌啦呢、这个 咁。 咁 我想问下你点睇马英九 咧？马英九直头系傻仔啦！屌你老母，俾人摆上台冻捻到头都晕！屌你老母，成个傻閪咁捻样。你选佢，你选我啦！我话俾大家听啊，呢、这个啊。陈水扁穷途末路就搭啲飞弹啊！屌你老母，求灵奇攞啲铁片卷捻埋就话系导弹， 所以 空交大陆。 我哋嘅听众听住呢、這个嘢，所有衍生出嚟嘅嘢，其实都系政治，政治就系呃鸠人嘅嘢、啊。中国想利用台湾 嘅某啲人啦，馬英九就去做一啲嘢， 係 做傻仔。係，但係你睇下陳水扁又有自己一套，所以你發覺所有嘢都係爭權奪利呢個社會。 我話俾大家聽，男人有兩樣嘢最中意搞嘅，兩樣嘢都好撚難。 就是、政治同女人啦。 第一就係女人性器官，第二就係政治。阿陳水扁個閪佬攞啲鐵片捲撚埋一路捅，又話係飛彈。屌你老母！真係打仗嘅時候，個撚樣你撚咗喺邊？第一時間 閪佬仲有幾耐總統做啊？ 个閪佬，哇，好似连任添喎，今次仲要。 哇，连任添啊？咁唔系马英九做咩？ 马英九应该选唔到啊，唔够佢蛊惑啊嘛。同埋而家台湾嗰、那个形势系变数好大，因为台湾咧， 佢会唔会？我而家冇嘢惊，我惊个扑街佬咧，扑、街仔搞兴咗大陆，大陆搞鸠佢嗰时。 咁又唔会嘅，我谂咧大陆啊，即系好捻醒啊！我国政府搞政治搞咁多年，通常都会使横手怼咗落台啊。同埋一样嘢，我话俾大家， 我都系咁谂。我谂其实中国佬好捻憎佢，好想搞，佢想怼冧，怼 鸠佢落台啦。同埋咧， 佢个扑街其实点解要搞得咁强硬咧？点解唔可以淋啲，咪唔使搞咁多嘢？ 唔得啊，因为佢已经穷途末路，同埋台湾嘅选民啦，我同台湾嗰阵时咧，有啲台湾佬咧有交往，台湾人好 emotional 噶，即系嗰个 mood。佢哋只要一中意嗰样嘢咧，就真系会去做，同埋嗰个黑中里边系非常之 我都系噶，一中意嗰个中女咧就成日揾佢嘅。特别是台湾妹， 唔怪之你选陈方生啦，你咁靓中意陈方生个老閪 我，唔系佢个头我唔捻中意啊！ 陈方生都真系扑街，屌你老味！当年前几日 搞咁捻多嘢翻，把閪咩？你又唔系争总统，又唔系争成？ 唔系我话俾大家听，呢两个都系正棍，一个陈方生，一个叶刘淑仪。屌佢老母化閪，呢两个捻样，嗰日电台访问佢，佢就访问叶刘淑仪，就问叶刘淑仪：你觉唔觉得当年六四系大陆唔啱，你需要平反六四？嗱，我咧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家咧我就唔方便咁讲，咁佢就 如果我咁得主持人，我就话你真系好反对 啦。主持人就同佢讲，咁当年你唔系公众人物，你又无官一身轻嘅时候，点解你又唔去表态支持六四或者系表态反对六四？我都系一个非平民，即系非平民百姓。 讲到尾自己啫，咪黐鸠线啦！ 街屌个老， 我想听讲精神病院，好多人都话自己非平民嘅，你话自己如何如何？ 叶刘淑仪应该拉入精神病院啦。 呢啲狗閪，你想逼佢埋墙角讲一句说话，冇可能啊！ 屌你老咩，佢面皮厚， 等于你逼阿曾荫权问几时有普选，佢坐喺我兜圈兜圈又兜圈咯。 我话俾你听，你够胆问佢侧边啲脂肪打烂咗鼻屎都飞埋出嚟啊！ 所以呢个政府都扑街嚟 嘅 啫， 唔系政府系扑街嚟噶。屌你老咩，我话俾你听，牛医生，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下年去参加选举啦，我谂好多人选我哋噶。 我哋起码都够胆讲，但系咧我就话俾你听。以前成日夠膽做个长毛，呢排唔知去咗边，成日又唔做嘢又唔讲嘢。 我话俾大家听，长毛收捻咗水，仲得闲同你讲嘢。 一个月120,000，佢话唔知点使。 长毛直头 第二嘢成日闹啊郑经翰，以前就敢作敢为，又话朝早 佢入捻咗立法局就系终极目标啦嘛，屌 入捻咗唔捻出声，点解做人做到咁啊？点解咁冇姿态？你继续闹咪闹咯， 你听我讲。只要你选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我狗护士答应你，我去到立法局第一时间范徐丽泰个位度屙毒屎。 你错啦，我第一时间我唔会嘈，我废卵事连命都冇卵埋， 我一定攞毒屎抌范徐丽泰，攞毒屎抌长毛。 大家唔好信 市民啊，郑经翰 狗。大家唔好信狗护士，因为到时啊范徐丽泰已经冇得做啦。你听个狗閪讲， 我应承我揸叶刘淑仪个波。屌你老母，讲出咗喺度啊！叶刘 淑 仪 都冇波，你点？叶 刘淑仪个波几捻大啊！屌你冇波，屌你好捻大波啊！叶刘淑仪， 佢似呢个十只白虎咧，即第六版嗰、那个嗰、那个阿姨啊， 嗰咩姨啊？屌你，咪好捻大波啊！叶刘淑仪，屌！同埋一样嘢，你选嗰班正棍，香港 呢个咁似叶刘淑仪嘅，其实 唔系 拍过香港979， 可能系香港咧。我话俾大家听，孕育唔到政客，净系孕育到一班正棍，嗰啲仆街啊！屌你老味，见利忘义。 咁喺外国系咪咁噶？ 嗱，我想同大家。你搞政治有一笪地方，我非常之鼓励大家去搞嘅。法国， 唉，嘥鸠气。 我话俾大家听， 法兰西文都唔识讲。 第二就系台湾，非常之开明噶，嗰啲国会拿碌棍入去开会。法国嗰啲开会咧，佢攞啲咩咧？咩头盔啊、盾牌嗰啲入到去，屌你老味就呕你。咁法兰西同你讲打捻咗先算。同埋法国咧有一套非常之重嘅刑罚，就算你喺法国杀人、放火、冧楼都好，最重判20年监禁嘅啫。呢个极刑嚟啦！ 你唔好怂恿我哋嘅听众都去犯罪啦，唉！ 唔系我大家怂恿你去法国搞政治运动嘅屌，同埋 大家食都冇得好食，仲咁嘅嘢啊！ 咪你去法国买啰柚咪得咯。 咁咧，跟住你想再讲下今日嘅新闻，就系呢一个 阿婆俾人督捻死， 就系呢个大只佬翻版啊！ 系啊， 点解你咁觉得系同大只佬督？你一谂到印度人就谂起大只佬咧？ 唔系，嗰个印度佬咧喺个船嗰度。听 讲你识个大只佬，嗰个大只佬系咪只和尚嚟嘅咧？ 嗰个大只佬系医生嚟。 嗰、那个，你听 下讲 嗰个系咪閪医生嚟噶？ 大只西 嗱，不如一阵间先后话讲呢啲啦，讲下今日单新闻先。 唔系阿大只佬， 因为你同嗰个大只佬都好大仇口， 好捻大怨气，我同佢唔好讲呢啲。大家嗱，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今日嗰个印度人咧喺只船度发捻咗癫，咁咧佢喺印度度做，即系喺个船度做印度。 呢个人咧就我听应该有精神病嘅，如果唔系冇啦啦把刀出嚟插阿婆，吉咗只脚，阿婆唔好彩，吉只脚又死咗。 唔系佢阿婆就真系好彩啊，好彩吉到脚，吉落个閪度就惨啊！屌， 吉落只脚度就死咗嘅。 屌你只脚好捻多动脉噶大佬，你个脚瓜啷嗰度有条动脉，你吉落 吉落就今日问我，点解你七十岁阿婆唔好嚟话吉落只脚会死噶？ 你吉捻住条动脉实死啦！大哥，咪、哦、急症室都死，你掹翻咗 印度印度佬做咩咁捻黐线嘅？ 佢真系黐线佬咯， 可能应该黐线嘅。 唔系，我想同大家讲，嗱呢啲啊真系叫做因果报应。你有咁多年香港做人都冇事，屌你老尾无理啦入医院， 系啊，临尾衰一镬 啊，系啊，仲要某个印度佬喺个船度发捻咗癫，送去医院仲要喺个。行你度攞把三角刀出嚟吉你个大髀一刀，屌你喎！吉你个瓜窿一刀，喂你谂都谂唔到，大哥。 你谂唔到你最后一日系点死啊？ 啱嘛？或者你屌閪死都未定啊？牛医生或者哇屌个靓閪，见到个靓閪。 可能我临尾俾胡须佬屌屎忽。不过 系 你咧，大家有时做嘢啲听众做得咁辛苦，你记住我讲呢句说话，同你上司讲，你唔知道你最后一日系点死的。 你同上司讲呢句说话，我一定知道你点死，就系低场俾人炒鱿。饿死啊你！ 你直接再同你上司讲，你真系唔知某一日你最后点死 嘅。系啊，咁你咪即刻死咯，就系、是、饿死啊，即刻俾人炒鱿而死啊！屌你老味閪！ 今日呢份好多怪新闻啊，系嘛？ 唔系怪新闻噶，我觉得呢单新闻真系好令人心救咯。 你心救你救阿曾荫权搞施政心救。 屌你呢个咁嘅蛊惑仔啊！不过我谂咧，唐英年即系喺今次嘅财政预算案里边咧，一定系即系 好捻头痕啦。 唔系头痕啊，佢一定锁山水喉啊！ 咁啊， 因为唐英年想选下届特首啊嘛，你估个捻样傻噶？屌你老尾，今次一定山水喉啊！你减水，你又开胃啊！屌你要施政报告话， 有一样嘢好捻狗閪就系佢放水喉。 系啊， 咁咧嗱，财政司咧就，例如如果系 计唔掂数， 计唔掂数，你如果系开水喉， 系 咁你会人哋会佢下一届难做啊。系啊，但系如果系山水喉，人哋话佢衰人， 啱啊， 所以佢进退两难啦。 系啊，佢特登逼鸠啊，呢个叫咩？ 所以、 啊、唐英年， 所以呢个老閪真咧，其实都 唔系佢好捻憎唐英年嘅可能都。 我梗系真啦，梗系真啦，佢嗰阵时啊，田北俊同佢都有反对佢噶。 唔系，同埋一样嘢，我想讲俾你听。唐英年啊，好细个嗱，我喺前几个月睇咗有线电视一个嘅， 佢用呢招 数几 捻狗閪嚟 嘅。我暂乱啦，牛医生先。我有线电视睇咗一个访问节目，就系访问阿唐英年个老母。咁咧，原来唐英年个老母咧， 佢老母中意着唐衫噶。 当年啊，已经喺大陆啊，同埋系识阿江泽民噶啦。原来阿江总系睇住阿唐英年大噶。即系所以唐英年 阿江总都睇住我大啊嗰阵时 睇住碌卵大，你对住电视机扯旗咁咪睇住碌卵大咯。 我翻屋企问下我老豆老母识唔识江总先，你唔好咁快下决 心。嗰条友姓江叫阿总噶嘛？屌你老味，好识啊！ 头先你十只白虎死面咪江阿姨咯，叫江姨咩啊？ 江姨，屌你江交啊！识 唔系叫江阿姨噶？头先有 江阿姨，唔系江唔知叫江交姨系嘛？ 唔系江姨，江姨好， 系江姨好， 江乜乜好好咁。 屌你老味，即系佢同大陆啲政客啊，系睇住阿唐生大，咁咪捞到今时今日咁嘅位咯。我话俾大家听，唐生唔系醒过我哋啊！唐生屌你老味谂啲嘢啊，真系笑捻到一甩碌啊！屌你老味，佢讲啲嘢都可能笑到一甩碌啦。平时 你发觉佢根本佢哋啲全部温室中长大。你可以话系曾荫权咧就好啲， 曾荫权好啲，曾荫权贴近市民多啲嘅。 佢因为佢挨过，佢知道 系啊系啊。 但系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唐英年都唔会有啲乜嘢咩 嘅。唉，咁好啦，大家我哋今日咧嘅录音时间又系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